再召开盛会，一切劳工都不许做。在初熟节及七七节内，给上主献建新的素祭时，应召开盛会，一切劳工都不许做。你们应献给上主馨香的全燔祭，即二头公牛犊、一只公绵羊、七只一岁的公羔羊。至于同献的素祭是油条的细面，为每头公牛犊献十分之三轭法，为每只公绵羊献十分之二轭法。至于那七只公羔羊，为每只献十分之一轭法。此外，还应献一只公山羊，为你们赎罪。除日常全燔祭和同献的素祭外，还应献这些无瑕疵的祭品和同样的奠祭。